离开苏杭，请到新疆走一走。阿拉木汗是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阿拉木汗是姑娘的名字。这首歌舞曲以双人边歌边舞的形式赞美像鲜花般美丽的阿拉木汗，一问一答，活泼而风趣，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之想要跳起舞来。 阿拉木汗什么样？像个不肥也不瘦， 不肥也不瘦。 阿拉木汗什么样？像个不肥也不瘦， 不肥也不瘦。他的眉毛像弯月，他的腰身像棉柳， 他的小嘴很多情， 眼睛能使你发抖。 阿拉木汗什么样？ 身 段不肥也不瘦。 阿拉木汗什么样？ 阿拉木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吐鲁番 西三百里。 吐鲁番西三百里。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里。为他黑夜没瞌睡，为他白天常咳嗽， 为他冒着风和雪， 为 他鞋底长泡头。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吐鲁番西三百里。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阿拉木汗住在 吐鲁番西三百里。阿拉木汗什么样？ 像 个不肥也不瘦， 不肥也不瘦。 阿拉木汗什么样？ 像 个不肥也不瘦， 不肥也不瘦。他的眉毛像弯月，他的腰身像棉柳， 他的小嘴很多情， 眼睛能使你发抖。 阿拉木汗什么样？ 身 段不肥也不瘦。 阿拉木汗什么样？ 阿拉木汗什么样？ 身 段不肥也不瘦。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阿拉木汗 吐鲁番西三百里。 吐鲁番西三百里。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里。为他黑夜没瞌睡，为他白天常咳嗽， 为他冒着风和雪， 为 他鞋底长泡头。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阿拉木汗 吐鲁番西三百里。 吐鲁番西三百里。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阿拉木汗住在 吐鲁番西三百里。阿拉木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里。 康定情歌是一首流传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传统民歌，又叫做跑马溜溜的山上。这首民歌抒唱了青年男女热烈相爱、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情感，旋律流畅优美真挚。这首歌是在抗战时期专业的音乐工作者收集加工演唱的，以后流传到了全国，成为歌唱家于艺轩、周小燕等保留曲目。 看上了了的朋友，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在民歌的世界中畅游。四季歌是流传于青海一带的传统情歌，上世纪五十年代曾被吕宾等改编为歌舞曲，名为《花儿与少年》。在当地，花儿代表姑娘，少年代表小伙子。这首歌曲正表现了姑娘对小伙子的爱情。 春季里我就到了这，谁家花儿开，谁家花儿开，小呀个里的女儿，采呀么采进来呀，小呀哥哥呀，小呀哥哥呀，小呀哥哥呀，小呀哥哥呀，拖一把手过来。 众所周知，爱情歌曲在维吾尔族民歌中占有很大比重，青年男女间炽热的恋情往往通过富有维吾尔族民族特征和地域特色的比兴手法加以表达，因此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像阿瓦尔在维语里是聪明活泼的意思，接下来这首《阿瓦尔姑》里赞美了聪明活泼的姑娘。 我骑着马儿唱起过了一里，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故里，天涯海角有谁能比得上你？哎呀，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骑着马儿唱起歌，走过了伊犁，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天涯海角有谁能比得上你？ 茉莉花应该是流传度最高的一首民歌作品了，而且版本众多。现在人们听得较多的是江浙地区的一首，曲调细腻优美，这首小调给人以轻盈活泼的感觉，曾被意大利作曲家普奇尼用于歌剧图兰朵中。这里是记忆的唱片，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送上大家熟悉的茉莉花。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我们的生活像这首歌声一样，处处充满花香。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